会发财，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，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？不是要反抗就是要离开，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到处想哭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第一，我就快要